赛开始，地图载入，角色载入。漂浮在半空中的废都和星辰看起来是那样的接近，整个世界似乎只有一种色彩，就是泛着一点浅蓝的灰白。就连刚刚载入地图的角色，在这星光沐浴下，各色装备好像也蒙上了一层这种光芒。韩燕柔提着手中战矛，一寸灰握紧了手中的太刀，正在等待叶修的指示。叶修身经百战，从荣耀网游到职业赛场，没有什么是他没经历过，可是眼下心里也不免多出了几分感慨。从荣耀新区的一个一级小号，两年半的时间，他终于又一次站在了这里。此时在他眼前的两位，正是从那时候起就开始随同他一起走上这条道路的。此外还有这时正在候补席上随时准备替换上场的包子，还有苏沐橙，同他一起经历过上一次在这一时刻的挫败。就是他们这些人，两年半以前他们还在荣耀网游的新区里和其他战队工会的开荒工会抢着副本记录，两年半以后的今天，他们和荣耀最顶尖的战队直接对话，争夺的是象征着荣耀最高荣誉的总冠军。他们做到了。叶修知道这个时候一定有无数人是这样认为的，从新区起，从零开始，从头再来，最后杀进了总决赛，这实在太了不起了。是的，确实挺了不起的。但是这就算做到了吗？这样就算成功了吗？还没有。新华字典里对成功的释义是获得预期的结果，达到目的就叫成功。他们预期的结果，他们要达到的目的只有一个，冠军。所以距离成功他们还差一步。 开！ 叶修一声令下，君莫笑率先迈出了这一步，星星其他四人紧随其后。 开！叶修当这是打副本啊，还是杀 boss 啊？还开！ 电视转播中的解说潘林笑着调侃起叶修这一字指令来。 他们这些人啊，大多都是叶修从网游里拉来的嘛。 李一博说。星星职业赛一年了，又是如此抢眼的一路杀到总决赛，接受采访也不少，很多情况大家都知道。除了苏沐橙和方瑞两个算正经转会，其他人包括蓝宇前队长魏琛，通通都是叶修在网游里遇到，最终组成了这只星星。他们的最初可能还真就是普通玩家都很熟悉的那样，就在网游里的一支亲友队，但是经过一路拼杀，这支亲友队已经站到荣耀的最高舞台。开，这次的目标不是什么副本记录，也不是什么野图 boss， 是轮回战队，是总冠军。星星的刷新点是在西边，此时五人结成阵型向东移动，地图上没有什么明显的道路标识或痕迹，星星的去向也挺明确，就是向着靠西的这座仿佛阿兹特克风格的金字塔建筑移动。到了近前，却没在这金字塔下多做停留，也没向上攀登，在此转向北，绕到了金字塔背面。背面波光泛泛，静谧的河水完全看不出是否有流动。星星只是略试了一下水有多深，却并不走水路，只是沿着金字塔的背面继续再向东行。每个人也从这时变得加倍警惕起来，五个人的视角分别朝着五个方向，周围每一寸的动静都在星星的注视下。虽然理论上来说，此时两队即使最快速度移动也还不至于就相遇，但是有过上一场刷新位置随机而非对称这种时候，这一场无论星星还是轮回都把这种状况纳入了考虑中，提早进入了战斗状态。很快，星星五人从金字塔的背面走了出来，另一座保留完整的金字塔建筑也进入了他们的视野，而后就看到了轮回五个角色的身影。轮回开局的选择也是先抵达了靠近他们这一侧的这座金字塔， 但之后他们没有像星星这样继续深入，抵达金字塔后就开始研究这一带的地形。此时五个角色各做观察，看似分散，实质上却还是保持着随时可以进行配合作战的阵势。星星从金字塔背面走出，看到了轮回，轮回却也立即就看到了这边的星星。两方在这一刻都停止了举动，就这样保持着距离，遥遥观望。画面静止，但是消息频道却开始疯狂地刷新。因为是完全陌生的地图，只凭赛前那点简单了解，做不出太周到的部署。随机地图中的战斗，明显队内的沟通和指挥要多一些。此时两队相见，轮回这边立即展开部署，消息一条一条飞快闪出，有飞快的讨论，也有最终的结论，但是选手的角色却不动，直至消息刷了几乎一屏幕，终于跳出最后一条，行动。每一条指示所有人早看到眼里，就在最终命令下达后，五人同时开始操作，五个角色同时开始了行动。远程、近战、治疗各司其职，相互衔接，配合着眼下已经了解到的地形特点，飞快战成最令人满意的阵型。然后星星这边终于也发出了指示，撤。叶修说，星星离开了。他们来得大大咧咧，就从金字塔背面，没探头，没窥视，五个角色赶时间似的一股脑就挤了出来，看到轮回就停了下来。随后轮回周密部署，做好万全的战斗准备，进可攻，退可守，考虑到了方方面面。然后星星撤走了，轮回积极准备好了一切，但是他们没有对手。频道里周泽凯罕见地发出了消息，不过也只是一串省略号。虽然他本来就不太说话，但无语的心情和不爱讲话毕竟是两回事。 星星这是打什么主意的？ 电视转播中潘林疑惑着。轮回那边因为频道内的交流和指示，虽然不少暗号似的简语，但大家对照行动基本都还是可以明白的。但是星星这边没交流，叶修说开他们就出发了，叶修说撤他们就又缩回去了。 嗯，看看再说， 李一博说道。也不知这看看再说是说星星的意图呢，还是叫大家一起看看再说。此时最想了解星星意图的当然还得说是轮回，可是他们偏偏不为所动，在无语了一下后立即又开始研究地形，好像星星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没有交锋，只是一次照面。普通玩家一头雾水，电视解说和嘉宾也要看看再说，但职业选手们却已经开始讨论了。 星星应该是想试探一下轮回的情绪吧， 宇文周说。星星的意图基本也就是叶修的意图了，不只是潘林和李一博，就是宇文周这种大师级高手也不敢把话说得太满。 轮回看起来很猛，萧时清说， 心理层面的东西不是那么简单就能看穿的，不过就轮回不理会星星这逗你玩似的举动，他们至少没有随随便便就被星星牵着鼻子走。那么接下来呢？接下来电视转播的画面，现场的全息投影都被切成两部分，尽可能让大家能够将两队各自的部署都看清楚。轮回继续研究那一片地形，星星则开始从金字塔背面向上快速移动，但是叶修的君莫笑在走到大概一半高度的时候就突然又从背面转了出来。轮回对这个方向自然是严阵以待，一看君莫笑露面立即有所准备。 别慌张， 叶修居然在公共频道里发起了消息。 我就是看看， 叶修说着，然后他的君莫笑居然就在那金字塔的东坡上坐了下来。 你们接着忙， 叶修还在说。 小赵，你看你身后三点钟方向那台子做狙击掩护是不是相当不错？ 叶修这接着还指点起轮回来了。